全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借党升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2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个特别让人意外而且又惊喜的好消息啊，总部呢对原样补膏进行了最后的补充。 是啊，这很多地区呢还没有活动的时候，原样补膏就已经全部预定完了。包括昨天各地区报上来的打电话预定，但是也没能得到原样补膏的名单，这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总部连夜召开会议，最后啊商议来商议去，只能做一个特例。就是把各地分院医用备存的原样补膏拿出来做最后的补充，让最后一些需要原样补膏的人得到。但是各地推算了一下，2天全下来，往多了说维持100个名额，那一天呢也只能是50位朋友。那这些没有了，那么这批原样补膏在今年呢也就再也没有了。但是政策不会变，所有额外赠送的原样补膏还有呢特别为大伙儿做好的药引子，这些呢都是当地一年到头作为感谢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而做的回馈。一年到头了，要感谢咱们当地百姓的口碑和传播对中医的支持，所以呀，这个前所未有的优惠那必须要有。 所以收音机前呢还没有得到原样补膏的朋友，特别是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那如果您呢需要大补元阳，那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是啊，那我一直在跟大伙儿说，大补元阳还能够实现强身和长寿，可元阳之气呀，它是先天之气，想要通过后天来补，谈何容易啊？千百年来，那么多中医人苦苦的探求，都没有找到方法。 那徐主任，这个原阳补膏它为何能够做到呢？ 老祖宗之所以能够制出大补原阳的原阳补膏，我告诉大伙儿，关键呢就在这九九重阳的取水上。那老祖宗研究这个重阳水可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研究出来的，最初呢给他的启示啊 是有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呢？ 这个在医案当中有记载，有一次给一位大学士看诊，这位大学士的脾虚已经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可以用形同虚设四个字来形容。 哦， 这个身体呀、就像是一个漏斗一样，你吃什么你拉什么、你喝点什么立马有尿， 不吸收了， 不吸收，而且浑身浮肿，一摁一个坑，那不管给他煎煮什么样的药他都吸收不了。 嗯， 因为喝进的汤药会有一个被脾胃吸收运化布散的过程，那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只会有极少数部分为咱们身体所用，那其余的这些药要么就通过尿液汗液等形式排出去了，要么就会聚集在咱们体内形成湿邪。所以啊，一般的水熬出来的药它想要吸收是非常考验人的脾胃功能的，他就让下人每天继续给患者煎药，能吸收多少是多少，自个儿呢就回去思考方案。但过完重阳节也没想出办法来，这心里就惦记着，要不就还是去大学士府上看看呢。结果发现这个患者正跟那儿吃饭呢，胃口是相当的好，浑身的浮肿也消退了，见到来了立马起身就说，您给我开的药这头一天我服用啊还觉得没效果，但重阳节当天就开始起作用了，现在吃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这当时他就疑惑了呀，我开的这药跟其他大夫开的药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补益脾气的，为什么之前他吃了没效果，现在他又起作用了呢？便找来煎药的下人询问，仔细排查之后，他将注意力放在了下人在重阳节所用的井水上，立马追问下人，九月初九打捞上来的井水是否有剩？有，正好啊，就拎了一桶回去呢进行试验。正好那个时候正在研究元阳补膏的组方和古法的炼制，那么经过不断的尝试比对，他就发现这九九重阳水不但能增加元阳补方大补元阳，而且用它炼制出来的这个膏可以不经过脾胃吸收，而是被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经直接进入命门。后来呀，在古医书《大兰经》和《后汉医库》都找到了有关重阳水的记载，这就更加验证了重阳水炼制膏方能大补元阳的作用。所以元阳补膏之所以能大补元阳，和组方、配伍、炮制、炼膏的工艺，尤其是九月初九重阳取水，那是分不开的，就造就了它不但能够去病，还能够实现强身和长寿。我跟大伙儿讲啊，人的五脏六腑都是元阳之气化生的，五脏六腑的一切生理功能都是元阳之气所支配的。那么大伙儿记住一个观点，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衰老过程，它就是元阳之气耗散的一个过程。这生命就像是一团火，这团火呢随着燃料的消耗，火苗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火苗熄灭的那一刻也就是生命结束的那一刻，那这个燃料它就是元阳之气。 大补元阳，就是在为生命储蓄燃料，这个燃料足了，五脏六腑它就会保持活力， 嗯， 身体的免疫力呀、自愈力呀，那都会大大提升。你看啊，有一些老年朋友这身体一老，在哪儿都看出来了的。你看年轻人就像你们，感冒一次、吃点药三五七天就能好，对吧？ 对呀、 可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特别容易感冒，一感冒哎，飞个十天半个月的好不了。除了这个之外，而且特别容易引起什么炎症，只能怎么着呢，上医院打点滴。老年人呢，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皮肤划了一个口子，它就愈合得很慢。还有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这小孩摔了，年轻人摔了，骨头愈合得特别的快。你看我们这些老年人他就不行了，一摔他就骨折呀，骨头愈合得特别慢。这些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元阳之气渐渐的不足了。那大补元阳之后，身体的这种自愈力它就会大大提高。说到这儿我还得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那是2002年冬天的时候，我那个侄子在北京出了车祸了，被一辆东风车把头颅给撞开了，特别严重，差点就没命了。出事儿的时间是晚上11点，事发后他们家人很快就给我来了电话。为啥给我来电话呢？第一个，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另一个，我们家这个大家庭啊，有啥事儿他们也都会听我的。当时啊，我就对我哥说，事而不能死，事才呢不能散，咱们呢要做好思想准备。还有一点，肇事的车要跑了，那咱呢就自个儿治，车要是没跑咱也不能敲诈他。然后我就开始往医院去，到那儿一瞅啊，我侄子还在抢救室里，虽然开颅手术把脑袋里的那些骨头渣啊还有呢那些血块啊都给取出来了，但是这个人呢还是人事不行。之后的9天时间一直待在抢救室里啊，等到第10天终于醒来了，会说话了，但是还不认识人。到第12天的时候他就有点明白了，知道让我呀把他给扶起来。我一扶他，他立刻就嗷嗷的喊，不行不行。我说怎么了，他说腰疼。我一愣，心想啊，这下子坏了，腰椎呀没准儿骨折了。我立马就去找大夫来检查拍片，果然腰上2侧的小骨头全部骨折。大夫就要我们马上签字，又要准备手术。当时我就想啊，现在能手术吗？他的神志还不是很清醒，手术完了如果不听话，一转身就可能导致下肢瘫痪。我就跟大夫商量，我说再等2天，等他完全清醒以后再做，可以吗？那大夫呢他也理解我的心意，他默默的就走了。其实当时我心里想啊，没事儿，骨头的病主要靠养啊，尤其是他这种外伤性的骨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补元阳。因为元阳之气能帮助他恢复自身的自愈力，自愈力提上来了，这骨头就很容易愈合恢复强壮。 然后我连夜开车呀，回到北京，取了元阳补膏，取回来之后，就给他喝下去了。 嗯， 我第一次扶他的时候是早上，等他中午拍完片子回来，他又让我扶他。那个时候呢，护理人员呢，都不让我扶，说我要是扶了，万一他的神经受压迫，那就坏了。 嗯， 我说呀，不会那么严重，我就把他给扶起来了。他坐了有半个小时，我就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麻木，但是不疼。我说，那就好了。这一下子我心里有底了，元阳之气足了，那就让它自然的长吧。到了半夜零点，他自个儿起来了， 嗯， 一抬腿坐到床上，他说呀，大姑，你看看我厉害不厉害？我说你厉害什么呀？他说呀，早上扶我的时候我还嗷嗷叫呢，可现在不疼了，我能自己坐起来，我还能走。 嗯， 我说你可别走，你坐一会儿你就躺下吧。这一次呢，他整整的坐了一个小时，才让他躺下了。第二天早晨，他一回腿啊，就又能坐起来了。他就说，哎，大姑啊，扶我溜达溜达吧。 嗯， 我就扶着他在走廊那儿走了一圈，约摸有个100米左右。 哦，能走了。 能走了。那我侄子总共在医院里住了19天，大夫就不留我们了，非得撵我们出院。旁边有一个老爷子就说，这病房里不少人都是脑外伤，有住2个月的，有住3个月的，百货大楼撞坏的有一个老人啊，住了4个月。你们这也好得太快了吧。 嗯， 连大夫都说啊，我是脑外科的主任，在这家医院工作40年了，这么些年我还没见过像你孩子这样的，还真的是太特殊了，他好得也太快了，怎么就一天一个样呢？你说我怎么给他下药啊？没法下药啊，他都好得这样了，所以我只能让他出院。大夫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没给开药，就开了点儿养脑袋的药，就这样回家了。在家里又吃了2个月的元阳补膏，腰好了，脑袋也好了，没事儿人一样了。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呀，我侄子花了3400元的钱就出了医院了，而他旁边那几个，一个花了4万，一个花了17万。 嗯， 百货大楼撞的那个老人花了32万，住了半年整，还得继续住下去呢。我这侄子怎么就好得这么快呢？哎，这个就是大补元阳的，元阳之气足了，五脏六腑、骨骼筋腱，它都会自然而然地增强了自愈力。这病好的能不快吗？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一到冬天就开始吃钙片了。 嗯， 因为他不吃他疼啊，也没见着这个强壮了骨骼。那么使用元阳补膏的，特别是用了一个大周天，元阳之气通百脉之后，再去测骨密度，这个骨密度值啊，就快赶上年轻小伙了。 嗯， 那为啥呀？还是那句话，元阳之气足啊。临床上有很多大补元阳，一个大周天。那么元阳之气通了百脉的人，他们的身体都发生了很多奇妙的变化。之前有一位因为这个脑梗服用过元阳补膏的患者给我打电话，就说呀，徐主任呢，我现在还要跟你讲一个事儿。我之前这手上要是不小心 划了一个口子，那要六七天才开始愈合，冬天那就更不得了了，十来天才能长好。结果昨天我做饭不小心刀切了手了，我就用水冲了冲，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伤口竟然愈合了。还有一位同志，他就跟我讲，他的小孙子膝盖上摔了一个包，他就想了一个发明，就给小孩子的膝盖上抹了一些元阳骨膏，发现肿包下去了，小孙子也说不疼了。 哦， 另外呢，很多服用了元阳补膏的患者就说，以前一到冬天，那只要是一受寒呐、吹了点风啊，肯定是感冒，这感冒一个冬天是反复的发作。但是服用了元阳补膏之后，刚觉得有点流鼻涕，特别害怕又要感冒了，结果呢，睡了一觉起来之后，什么事儿都没了，鼻涕也不流了。那大家看，这些现象其实呢，都是因为元阳补膏，通过大补元阳，增强了咱们身体的自愈力、免疫力。尤其大补元阳一个大周天之后，元阳之气通百脉、通气血、通五脏六腑，他们都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补养。不但这个病好得更快呀，身体的状态都会大不一样。所以大补元阳确实不但能够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后遗症、肠胃病、眼病、肾病以及骨病这些慢性病，还能够实现强身和长寿。当然这个方能够传承下来，也感谢有关部门的支持，能让它顺利通过审批生产。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表示感谢。另外呀，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个别地区由于物流运输出了一点问题，比计划呢慢了一点儿，那么元阳补膏可能会晚到一两天。不过所有数量都是计划好的，已经成功预定的朋友您不要着急，按照预定数量一定会尽快的到达您手中的。那好，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需要元阳补膏的朋友呢，您现在可以来进行预定，400-108-1661 400-108-1661。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芥党身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2天，名额有限。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下面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呐，我可打通你的电话了！哎呦，我的妈呀， 我 可真是的，太激动了。 徐主任呢、啊、我是那个什么一体多病的、 啊、 我今年72岁了、啊、沈阳的。 哦，沈阳的72了、嗯。 我吧听你的广播从沈阳台开始播送我就听。 是吗？ 听了以后吧、 啊、 我吧经济条件不太好啊，完我就那个没去上那看病去。 啊、 完我这回听了那个元阳补膏哈、 啊啊、 完我就心里特别活了，我也是。 啊， 想了挺长时间，完我就给那个什么打电话了哈、 啊、 哎呀我也打不进去，可家打进去了、 啊、 给我接到你的电话了、 啊、 哎呀我太高兴了、 啊、 我开始吧寻思想给我儿子买、 啊、 我儿子吧是那个肺气肿、 啊、 气管不好、 啊、 呼噜呼噜的那个喘呢、 啊、 完了那个嗓子眼怎么滋了滋了的、 啊、 完了我跟我儿子说了吧，我儿子说的得了你，我寻思你年，我寻思我儿子年轻，我寻思先让他先吃。 嗯嗯。 完了，那个他说的，得了，你先吃吧。你岁数大了，一体多病，那么多病，你先还是你先吃吧。 啊。 我一寻思他先不先吃，叫我先吃也行。我是挂多活几年嘛。真的呢，我爸是那个冠心病。 啊，冠心病。 糖尿病。 嗯。 高血压，三高。 哦。 完了还腰托。 嗯嗯嗯。 嗯。完了胃吧食管反流，吃完饭就烧心。 哎呀，那你特别适合吃这个元阳补膏 啊，所以我就特别想 一般的 想那个打个电话，完了那个咨询咨询。哎呀，这导播太好，给我联系上了。哎呀，我太感谢了，真的了。 我跟您说，您这个胃要是不好的话，您一身的病，您吃的药它不吸收，知道不、 啊、 不吸收，再高明的大夫开的再管用的药，你不吸收那就等于不管用。 嗯， 元阳补膏呢，它是不是通过胃吸收的？ 嗯， 它特别的细腻，它是通过小肠吸收的。 啊， 所以呢，如果说您的元阳之气足的话，那么你的精气神就足。 嗯、 一个人得病了，咱就蔫儿；一个人身体好的时候，咱这个精气神不是挺足吗？ 嗯， 对不对？精气神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它各个部门都正常的工作、 嗯、 有序的工作、 嗯、 那您的这个病症啊，不管是三高也好啊，你的腰的问题也好，它就这个症状缓解消失。 哎呀太好了， 哎，真的是非常好，这个没 问题。 我还问一下、 哎、 我要吃上元阳补膏了、 嗯、 完了我那个高血压药和糖尿病药还吃不？ 先吃着，然后等到它降下来、 啊、 还有您儿子这个事儿 啊， 您儿子这个事儿，我建议也得用元阳补膏。 啊啊！ 肺部的病症，肺主一身之气呀、 啊。 它可是一个大问题，跟心脏一样是个大问题。 嗯。 你上不来气儿啥感觉呀、啊？一个男同志得干活，一下子就上不来气儿了。 嗯。 呼哧呼哧的，这多难受啊！ 嗯。 啊，我建议他也得用啊。 好 嘞，好，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 哎，好吧，谢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芥党升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两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啊， 徐主任你好。 哎哎，你这位朋友，您别哭好吗？先别哭，先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好吗？嗯。 徐主任，我这个心脏已经10多年了。 哦哦，心脏病， 一直犯病啊。 嗯。 现在已经成了心衰了。 哎呦。 今年一年住了，这还没到过年，已经3回医院了。 啊啊。

一不工作，我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嗯嗯， 挪动一步啊，都像我自己像爬山似的。 嗯， 吃个饭，喝个水，我都懒得动。 嗯、 啊、嗯，都懒得整，更别说干活了， 嗯、 活都不能干了。 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就说啊，大夫说心脏病，说心脏弥漫性缺血。要是听到这个词儿，就是告诉你，你这个心脏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你胸闷呢，气短呢，再加上啊，时不时的这心脏就偷停一下子。它要是停了不启动，人不就是完了吗？是不是？ 就是这样啊，这心脏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跳着跳着，嘎噔就停了。 停了，哎、 啊，哎，好像停了一两下啊，啊，格上就启动起来了。再就是。 嗯， 针扎似的， 针扎 似的， 嗯， 哎，特别遭 罪 呀、啊， 真的是受罪、 啊。嗯，我们这县医院的主治大夫说， 嗯、 让我说你这样要想保命，你下支架去吧。 哦、 啊， 大夫也没办法了， 一条道。 嗯 啊，一个是呢，我经济达不到 啊、哦，下不起 了，我下不起、 嗯、 啊！你做一次，你怎么的不得三万几万的？ 嗯，我告诉你啊，你可是弥漫性的。 啊， 他没说你是左前肢或者是什么地方堵，他来一个弥漫性的，你要是上了手术台，不得两个三个支架、 啊、 你自己想想，对不对？ 啊， 啊，到时候你一上手术台，他一检查下来，家属您赶紧去交钱，因为他这个得三个或者四个，你到时候那就不是这是个三万几万的，哎，打底就得十万以上了，是不是、 啊、 这钱不得了啊。嗯 要不是我挺幸运的， 嗯， 我就没做支架，保守治疗。 哦，保守 治疗。保守 治疗， 我说这老天爷也厚待我呀、 嗯， 正好听您讲课了。 啊、嗯、啊， 您讲说这个元阳补招吧， 啊， 可以让患者重新找回健康的状态， 啊， 重回十年前。 啊， 哎呦， 啊、 我跟你说，别说让我重回十年前，重回五年前，那、 啊、 多活一天算一天的，说到我心坎上去了。你看。 啊 啊，我那么的、 啊， 我说我得必须得试试，给别人个机会 啊、 啊，用了之后吧， 啊， 我就有感觉，就是身上感觉热乎 啊， 热乎，手脚好像那血霍气一样，手脚都跟着热了， 啊， 手呢也能攥死拳了。 你看，血脉流通，你才能热。那你这个弥漫性的冠心病，血脉流通，现在你看手能攥上拳了，说明什么呢？你开始有劲儿了，不会老在家里躺着。坐着不敢动了，是不是？ 对，就有劲儿了。你看今天吧， 啊， 我就感觉这心里头不那么发闷了， 啊， 那个针扎的那个情况减轻不少呢。 那真的是很不错了。你说说 是 啊，你是怎么服用的？ 就按您说的， 啊、 用那个红茶送服的，一次十克的量。 哎，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说啊，您别按十克的用，您按十五克，一次十五克、 啊， 您按这个量用，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病都要上支架了，是不是？ 啊， 大夫都说了、 啊、 不行，你就得来支架了，您得把它重视起来、 啊、 按十五克用。 哦，这我用少了，那行， 是， 那我就按十五克用、 嗯、 那时间呢，我是、 嗯、 早上六点晚上七点之间用动吧。 啊啊，这个时间是可以，我跟你讲、 嗯、 晚上呢可以再晚一点，早上呢、 啊， 你六点那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晚上呢、 啊、 你在七到九点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服用就行，你坚持服用、 啊、 你服用完一个小周天的量，到那个时候、 啊、 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看看用不用你这个量呢，往下再调一调，好不好？ 好，我记住了，记住了、 哎、 谢谢你了啊。 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 哎，好，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好多人找你的。 行，咱们给后面的朋友留点时间。 哎、 啊、 哎， 好， 哎、 好，再见、 哎。谢谢您，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介党身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贺力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 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两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喂，辛苦了。 不辛苦。有什么问题？ 我听你的节目吧，有很长时间了，我感觉 啊， 是老天呢给我们平民百姓派的地呀，你徐主任呐。 可不能这么说啊，咱们呢就是工作经验呢稍微多了点儿。年纪呢稍微大了点儿， 这么大年纪为我们这个平民百姓开始解难，这个疾病困扰的我吧，这脑袋就右耳朵和右脑袋就是嗡嗡成天嗡嗡响，完了这个心脑供血不足 啊，脑供血不足， 我吧头十年吧都肾切除了，完了过三年阑尾结肠又切除，我现在就感觉到腿下边哪不舒服，便秘，常年便秘，这肚子难受啊。 便秘， 啊，就说我这是便秘，想喝点又，完了还动腿，膝盖那边哪动腿，这脚后跟也动去，脚趾头也是，就好像它多斜吧，就好像挤脚似的。 哦，脚趾头都觉得鞋里挤脚，冻脚，血脉都不通， 就好像这脚趾头挤这样。完了还有就是说那个胆囊，慢性胆囊炎， 胆也不好。 胆也不好，没说浑身静病嘛，还冠心病。 哦，真是一身病。 睡眠也不好。睡眠昨天晚上是12点就醒了，1个1半会儿也睡不着。有时候就睡着完了做梦吧。1-2点钟醒着就长跑趟。睡着睡眠的质量不好，他没有分睡眠。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也减退。完了乏力。 人还乏力。 乏力。糖尿病还有糖尿病10多年了。 啊，糖尿病还10多年。 2型糖尿病。就是从脑瓜顶到脚里全是病呗。基本大致的徐主任就这个情况，你看你怎么帮助帮助我吧。 咱们说呀，这个治病啊，中医处处是方法，这话呢我总挂在嘴边。从您刚才讲的从头到脚没好的地方了。你的心肝脾肺肾啊都没有好的地方了。所以对于您这个病，我个人的建议中医治疗比较好。两个方案，慢一点的治疗那就是汤药。这是稍微慢一点，按治排修三个过程。把你的元阳之气先把它提升起来。你自己可以选择吃汤药，你直接来号脉咱们吃汤药。你如果说大补元阳，那么你马上就要联系打电话赶紧问了。你要是再不问的话，错过了今年的机会，那只能是明年才有了。 行了， 您放心，您的问题呢通过咱们说的中医处处是方法，有办法来解决的，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如果你想吃汤药，随时打电话报名；如果你想拿元阳补膏，你赶紧了。 好了，谢谢徐主任啊。 不用谢，你用了以后什么情况，你来找我，我相信你到时候啊给我打电话那是高高兴兴的。我就喜欢听见你笑的声音给我打电话，那我就知道好些个问题都解决了。 行，好了，谢谢徐主任啊。 哎，不客气，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介党身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两天，名额有限。